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之幸福。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晓明的一首歌曲啊，《再向虎山行》，是香港同名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。如果对这首歌曲很熟悉的话，蛮暴露年纪的，对不对？我想可能对于很多的70后来说，这首歌曲会非常的熟悉啊、那然后这个稍晚一些的朋友，比如说这个80后、90后呢，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啊。一个电视剧的普及呢，往往会伴随着这个主题歌的流行，而在很多年之后，也许对于电视剧的里面的很多细节你都不太记得了，可是主题歌的旋律一响起来，你就会觉得恍如回到当年。王菲的一首老歌《又见炊烟》。这是王菲在1995年翻唱邓丽君的专辑《非靡靡之音》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啊，《又见炊烟》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，就是邓丽君演唱的那个版本啊。我现在回过头来想，可能从小的时候就会很喜欢那种田园气息的那样的一种画面感吧。不管说是这个山水也好，还是这个田园气息也好，就好像在那种环境下，你的内心就会很平静啊、很清澈啊、就是很远离喧嚣的那种印象吧。那种喜欢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《凡人歌》，那这首歌曲呢也作为过台湾电视剧《碧海晴天》的片头曲。

相思河畔别留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静静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蔡琴《相思河畔》，这是她在1986年《人生就是戏》这张专辑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曲啊。还有这个陈百强的这个版本啊，一个是粤语版本，一个是这个普通话版本的这样的歌曲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通关》。 长去至今不用绕弯，越过肉眼凡胎之般，会变为昨摇曳一盏，千里江陵一日可还，身边的情要慢慢 是通关之夜的战 许嵩2017年带来的一首新的歌曲啊，《通关》。这首歌曲听上去就会感觉说，哦，是不是和这个游戏有关呢？那这首歌曲呢，也是以强劲的古典律动啊开始的，行云流水一般的这个旋律，再加上这个吉他的精彩演绎，还有许嵩随性的演唱，的确是有一种通关的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。那其实说到这个通关，我们现在可能想到的很快的就是游戏当中的术语，对吧？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，就是拿着文牒通过关卡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就是它有很多的意思。那这首歌曲当中的通关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其实它所表达的是说，人生当中其实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这个悲欢洗礼啊，最终才会明白说，其实天下事事事都是修炼，时时刻刻都在通关的路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黄龄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痒》。 欣赏他，有原来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他，是绵绵一段乐章多，想有谁懂得吟唱他，有满满一抹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。 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免租金的支持力度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财富热线0312387777。

阵风掠过我身边，但你错身过的瞬间，忽然间想要去很远，和你去看繁华世界。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's on my way It'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Go for a destination It's on my way It'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这是朴树2010年《生如夏花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，叫做《Colorful Days》，多彩生活啊，或者说是五彩缤纷的日子。那其实，在这首歌曲当中，会有一种这种追梦的律动感啊，旋律的这种轻快，加上这种编曲的这种电子风格，使得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好听。其实，在这首歌曲当中，或许也是希望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们说，多彩生活的真正的含义就是放松自己，然后让你的每一天都变得丰富多彩的。黄雅莉《恋爱绝句选》。 霓霜满天，好像电影的画面。而我独钓寒江雪，期待巧遇的情节，希望你的出现快一点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倒不如喝杯咖啡，晚上举头望明月，却熬出了黑眼圈，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。等你等到牡丹谢，世人都流泪，想你想到夕阳斜，故人都想睡，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，这么久人怎么没感觉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倒不如喝杯咖啡，晚上举头望明月，却熬出了黑眼圈，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。 山水云间，秘密桃花源，幻想你说爱我的地点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都站在你身边。 这是黄雅莉2009年《雅莉不怕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恋爱绝句选》。歌词会比较的有意思啊，因为在其中也会用到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古诗句，比如说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，好像电影的画面；而我独钓寒江雪，期待巧遇的情节。的确是这些这个古诗词，应该说是伴随着我们从小到大的，就是会是浸润在骨子里的，然后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一首歌曲把它和现在的，现代人的这种恋爱当中的情绪结合起来的话，应该说也有一定的新意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渝民2002年《Make a Wish》专辑当中所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爱在爱你》。那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周渝民的音乐，都会想到他这个天生的那种忧郁清澈的眼神啊，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感动于他温柔的嗓音。 揉着哭红的眼睛，坦然你眼神更忧郁，心疼你却无法安慰你。你说这世界冷冰冰，你怀疑什么是真情，想放弃，想远远的逃离。再多想，将过去遗忘，让我为你准备一个家。爱在爱你，爱在爱你，从我们相遇那天起。不要哭泣，不要哭泣，你应该被珍惜。爱在爱你，只想爱你，就算你会不爱你，我会继续静静等待，留在你身旁，陪你守护你。

沙洲， 一起笑，一起在海边玩闹， 有漂亮美， 我们开始练习，幸福开始变味道， 我爱沙洲， 有些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很努力， 因为他们穿的洋 溢，我爱夏天，我爱夏天。 此时此刻听到这样的歌声，你会想到夏天里面你所喜欢所钟爱的哪些事物呢？比如说冰淇淋，还是说去海边这个追浪，还是说等等其他的呢？这是欧豪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一首歌《我爱夏天》，也是电影《在世界中心呼唤爱》当中的一首推广曲。那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顺子在1998年 I'm Not a Star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星星》。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城市上空有多少星星的闪光呢？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谁能真的懂得爱，用心不用去猜，你犯了错才会真的明白，是真爱。你变得沉默，我的心像海，不能承担太多现实的难。窗外的天很蓝，而我的心太灰。 谁替我祈祷，替我烦恼，为我生气，为我闹， 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